毓敏棟篤傳2019，我講故我在 ，I'm still here。年初五、年初六只演兩場，門票現已公開發售。不過毓敏平時屌人咧，屌到喉都沙埋，好易入菌嘅。 屌，會開兩日啫，風險好低啊！如果開成廿幾場，就話好容易中流感啫。話時話啦，點解報新聞又會有廣告咧？ 都冇話唔得嘅，隔離台報新聞都唔使打大個波出嚟。咁為咗錢，你有咩係做唔出嘅？ 我今日真係冇。咁俾錢未？ 俾曬噶啦。 咁啊點啦？毓敏不再在議會青筋爆言，聲勢力竭，爆舌鬧狗官，強勢回歸棟篤傳舞台，笑罵七人，教人弱而且弱，更加過癮。兩晚仲特設神秘嘉賓添。 個神秘嘉賓唔會係你啊嘛？ 屌，我為錢有咩做唔出㗎？唔知咧，你估下。 門票分988、688，即刻打312882888買飛啦！ 天地有正氣。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大家好，翻嚟第二節嘅天地有正氣，亦都係即係錄播啦，因為禮拜五就係一個即係買 radio 嘅 dinner， 咁我哋就要去食飯，所以咧就錄定嘅，咁係呢個今日係禮拜四啦， 星期四 啦，即係早一日啫，其實都今日之前咧，我哋就講開呢、這個即係呢個。呢、這個醫管局嘅問題啦，即係呢個流感試藥啦，同埋呢個陳茂波派錢派撚到屌你老尾一鑊屎嘅問題啦，係咪？咁你咁樣已經牽涉兩個屌你老尾問責官員啦，係咪？所謂問責官員，問責應該下台噶嘛，係咪？你老尾係即係你即係一塌糊塗，而家你咁簡單啲嘢都唔撚識做嘅，唔好叫你講政治講咁多嘢，呢啲民生根本都做得唔撚好。系咪？你一事無成嘅，呢、這個政府係一事無成，做少少嘢都做唔到嘅。有乜嘢做到過啊？你話林鄭上咗台咁耐，係嘛年紀啦，有乜撚柒嘢係做得好嘅？冇啊嘛！特區政府屌你啦，咩主權回歸主權移交以航到而家，有乜撚嘢係做得好嘅？係冇嘢做得好，我想講係冇撚嘢做得好，一件都冇撚做過， 完全數唔出啊！ 系咪？即系好啦，今日除咗呢、這个喺医疗啦，喺呢、這个 社福啦， 社福派钱民生嘅嘢啦，屌你老味一塌糊涂咧！咁啊呢个礼拜都有另一单嘢，又系一塌糊涂嘅，就系呢个三隧分流。咁你三隧分流都系陈凡嘅，陈凡一塌糊涂啊，系人都知噶， 不嬲都系， 不嬲都系一塌糊涂嘅，一撇屎嘅。即系你睇下呢、這个所谓中环湾仔绕道通车系咪？其實呢一個工程係一個可以解即係幫到中區或者係幫到港島區嘅交通嘅一個措施嚟嘅，又話要收皇后碼頭，又話要屌你老尾填海，又話成係咪搞到屌你老尾頭撚都大埋好啦，終於通車，然之後一通車就搞咗個大流佛出嚟，係咪？即係即刻塞嘅。屌你老味塞 三條隧都塞曬， 係啊，全塞就搞到西隧本來屌你老味爽皮嘅西隧都塞嘅，屌你老味淨啲車頂撚翻去大角咀嘅，啱啱通車嗰日上個禮拜日，係咪？係咪即係笑撚大人嘅口？仲要點撚樣啊？你運輸署你呼籲咩啊？啲人用翻舊路，我屌你老母咁撚多錢，你起條新路叫人行翻舊路，呢啲係完撚全係唔撚合邏輯噶嘛？呢件事常理都屌你啦，冇撚常理啦，完全。 我自己咧都係屬於即係叫做工程界別啦。其實阿陳凡有一句嘢佢講得冇錯嘅，就係話因為當有一個新嘅道路開咗出嚟嘅時候咧，公眾係需要一段嘅適應期。呢、這個適應期可能 depends on 佢嗰個複雜程度啦。咁我如果睇呢、這個中環灣仔繞道呢個 case 嚟講，我覺得大約可能係一個星期至兩個星期左右嘅適應期，先至會令到嗰個運作係暢 順。所以咧，我唔係屌緊呢條繞道，我想講，我表明我的立場。 冇錯， 我唔係屌緊條繞道幫唔到手，條繞道我親自行過，我揸個車 行過， 其實係幫到手。我想講呢條路係方便咗好多嘅，亦都避過咗中環灣仔金鐘個區嘅塞車嘅。 避過咗誒呢個告示打道嘅塞車嘅，真係嘅，東西行都應該係嘅 should be。但係我要屌鳩嘅就係你連咁簡單開通一條新嘅馬路，你都唔撚識去處理個公關嘅問題啊！ 冇錯啦， 一早講咗啦，我想講就政府其實係一撚早講咗，佢未起曬噶嘛，呢個第一階段通車嚟噶嘛，係咪？西行係未搞掂噶嘛？嗰、那個駁落去嗰、那個西區嗰條路係未整好噶嘛？佢一早已經講話會塞車噶嘛？既然你一早講咗，你就一早咪不斷宣傳話，而家啱啱我哋只係第一階段開通，東行好事，西行有事，你要同人講啊嘛？咁多日啦，通咗咁多日啦，冇人講過話，冇人講過話東行好事，西行有事。 冇啊，然後可能運輸署嗰啲都係話，誒、哎、我喺運輸署網頁出咗個聲明噶啦，出咗啲指引俾你。 你咪屌你老母！如果你真係為市民諗嘢嘅，你咪一早同 Google。傾好曬又好，你自己屌你老味，一早你研發埋嗰個塞車系統，等你啲人知嘅，哦，原來塞緊嘅，咁咪唔能行嗰度咯，你咪自己 swap 咯，你未通車之前要做啦，要講啦，係嘛？你老母閪你林鄭月娥開開心心走去坐呢海篷巴士通車，屌你！你而係冇諗過條路本身個問題啊嘛，你係冇解決嗰啲問題啊嘛。咁系点解啊？因为你戆鸠，因为你能力低，因为你废啊嘛！而家屌柒你，系屌柒你废啊嘛，立卵杀啊嘛！你呢班官，你呢个成届特区政府系立卵杀，唔系话条路本身系有问题啊，系你点样入管治处理管理嘅问题啊！你一早你未开通之前就要讲定啦，你去剪彩开心心，你 嗰个屋挺其实你唔系。今日你先至知噶嘛？ 一早就知道，唔係其實我一早知道西行實塞噶，因為佢話未整好嘛，未整好你咁樣 cut 過去，你一定係塞噶嘛，係咪？呢啲一定嘅，你梗噶啦。咁你咪一早講撚定東行咧係冇事嘅，西行咪有事。因為我點解會咁講咧？我就東行嘅係完全冇事嘅。我有一日拍嘢，我喺喺小欖拍嘢，我就要之後要趕去柴灣。 Okay. 小欖趕去柴灣影硬照，咁我就想，我就真係試下由西隧咁樣直插過去，睇下點樣。其實係暢通無阻，我仲要係黃昏嘅放工時間嚟嘅喎，六點零嘅喎，六點零七點你應該係好撚塞嘅喎，理論上係嘛？真係爽皮嘅。如果我係去東區嘅話，我經西隧，如果我去東區，我係繞過落隧道一出就係屌你老母北角嘅啦。是爽的，是爽的喎。咁你咪屌你，你喺公關嗰，你咪同人講東行係得嘅。咁東行真係得噶嘛？暫時冇事噶嘛？係你啲有啲柒頭揸車揸撚到屌你老母一塌糊塗，佢先唔等屌你老母，唔撚知屌你老咩邊度去中區啫嘛？呢個係駕駛人士嘅柒。又或者你咪唔好咁大锣大鼓话通车咯，你咪试行一个礼拜再调整啲路牌咯，仲都仲得。你试行三日再调整个路牌，先 grand opening 都仲得。啱啱啊？你咪讲事，呢个系处理嘅能力问题啊嘛，你处理事情嘅能力啊嘛，管理嘅能力、办事能力啊嘛，一路屌鸠你，唔捻系屌你咯咩？我你乜捻都屌。是你真的个能力是低下嘛，你变咗屌你咩丑啦，丑撚到屌你老味，有一条新嘅路，你屌你喔、哦、原来代塞车。你咪丑撚到閪咁啊，嗱嗰啲传媒又不分青红皂白个好撚正喎、啊。吓、啊、网上嗰啲评论又系不分青红皂白，我怀疑好撚多批评嘅人连行都未撚行过嘅。 哦，绝对系啦呢个。 啊见到塞车、哎、好啦我够啦。 低能啊深度咁啊。 哎实在够个身啊屌你。你行下先啦呢条路呢。中環灣仔繞道咧，係絕對係幫到呢、這個呢、這個來往呢、這個東區同埋西區嘅一條路嚟嘅，係真係由佢起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呢條路係應該幫到手嘅，而其實真係幫到手嘅，係因為你真係繞過咗港島最塞車嗰段，就係銅鑼灣、竹篙灣仔、銅鑼灣嗰段， 完全認同啊！ 嗰、那個告示打道日日都塞嘅，塞咗幾十年噶啦，廿幾年噶啦，日日都塞嘅。我以前住中環嘅，你要知道，我翻過翻鰂魚涌嘅，日日都塞嘅。告示打道無論來回，係咪放工時間啊塞來塞翻去嗰段。咁如果我喺鰂魚涌翻西環，我以前住西環噶嘛，住中環西環。咁我由鰂魚涌，哦原來有條繞道繞過咗嗰堆落銅鑼灣啊，落紅隧啊嗰堆，係咪？咁我真係會快啲，係爽嘅喎件事，係咪？本來利民嘅措施，而家變成害民，係咪？即係呢個唔同高鐵啊，唔同港珠澳啊，呢個真係幫到手噶。所以我係是其是非其非噶。你呢條路係幫到手嘅，但係問題就係你班咁嘅特區政府官員，屌你老母，什麼也一塌糊塗。喂，既然都塞咗咁耐，第二 咁你咪等埋西邊嗰整好先開咯。你都唔爭在都嗰半年。 其實佢哋即係又係兜翻兜兜轉轉，又係嗰個 preparation 嗰個問題啦。即係好似頭先嗰啲派錢又好，醫管局嗰啲又好。因為講真的，你開通一條新嘅道路嘅時候，好似你頭先話啦，你可以主動聯絡一啲嘅Google Map 啊，或者一啲嘅地圖嘅， 或者自己發展啦，十八個月啦又。 咁其實因為而家其實咧，我唔知而家呢一刻係咪啦，因為佢開通嘅頭嗰兩日咧 ，Google Map 係冇呢條路嘅，直情睇唔到嘅。 咁撚正？ 係啊，冇呢條路嘅，完全你行到去嗰度，唔知飛咗去海咁樣嗰啲嘅。即係其實呢啲嘢根本又係你可以一早就 planning， 一早做定嘅。咁再者就係話，你其實當你開一條新嘅道路，其實你好多部門都需要做一個試路嘅，無論你係 試路啊、協調啊、 運輸署又好，或者你警察嘅交通部啊，各樣 教育署都要啦，即係你規劃嗰度有幾多間學校，去點樣，即係啲保姆車行又點樣，即係你全部有沙盤推演噶嘛？呢啲咪做嘢咯？人哋以前英國佬點解咁撚勁啊？因為人哋做真係跟即係做曬所有嘢。 你邊條拎係行落邊個位？其實你呢啲嘢你唔係嗰一刻先知噶嘛？ 仲有啊，你北先至開通啊嘛，而家就係屌你老味，你林鄭月娥好大喜功，要喺過年前又要屌你老味急就章，咁咪屌你，咁咪和咯，咪出醜咯，咪就咁咯，係咪啊？即係好似你沙中線咁，屌你老味，你要快啊嘛，快咪屌你老味，扭唔撚入啲螺絲啊，咁咪出曬事咯？呢啲咪就係好大喜功嘅文化，呢啲咪就係你屌你老味，你政府嘅管治能力低下咯。唔係低下管治能力低能啊，其實唔係低下係低能啊，嚇、啊！好似三隧分流呢單嘢咁樣，又係正嘢嚟嘅，即係三隧分流咁啊！啱啱就政府就撤回動議啦，係就哇屌你老母！立法會嗰班柒頭喺度大肆慶祝啦，又話屌你有咩拉到方，我屌你老母啦！你慶乜撚嘢祝啫？一早林鄭就話：屌你諗乜串個馬撚啊！已經話：哦，你唔過三歲，我冇所謂噶。你啲人唔係計撚續塞車咯，我冇撚所謂。一早人哋屌你老母個柒婆已經咁講噶啦。你點啊？覺得自己成功爭取啊？屌你老母！一早佢都知過唔撚到噶啦。啱唔啱啊？一啲讓步都唔撚讓啊嘛！政府，屌你老母！你而家覺得自己成功爭取啊？你真係繼續塞啊！屌你老母，三隧分流就一早又係要搞嘅嘢嚟㗎啦，係嘛？呢個係佢哋係搞得好撚低能咯。我最撚猛係一樣嘢係咩？屌你老尾！啱啱嗰個禮拜日，唔撚知陳凡定係邊個，應該係陳凡上電台節目講話，哎呀，林鄭啊，係親自去北京嚇，同、啊、呢個西隧嘅高層去negotiate一個咁樣嘅減價翻嚟㗎，好難㗎，所以咧冇其他改善嘅空間㗎啦，係減咁多就咁多㗎啦，傾好咗好難傾㗎呢個樣嘢，係真係親自要飛去北京同西隧嘅老闆傾㗎。我屌你個老母閪啊！西隧係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批准佢嘅專營權，佢係。因为政府俾咗呢个特权佢，咁啊，点解调翻转头我要去拜会西隧嘅老板啊，而唔系叫西隧嘅老板嚟见我啊？屌你老母，北京啊条西隧，你要翻香港噶嘛？你老母閪仲话你去倾？点解你唔叫北京嗰个嚟香港政府入嚟礼宾府同我倾啊？边个噶条隧道？你老母喺真系气到，真系气顶啊！ 同埋都唔知倾嚟做乜 Q？ 你西隧个专营权其实得翻四年零， 系啦，呢四年后咪收捻翻佢咯。你倾乜捻嘢？点解要你去飞去北京啫？又要浪费我哋香港人纳税人金钱，又要屌你啦咩碳排放，啱唔啱啊？又要屌你啦咩？点解你去拜会佢叫佢减价？你系政府嚟噶嘛？你向个私营机构屌你老母，仲有北京啊咁捻样跪低？香港一国两制噶嘛？几时轮到北京呢间咁样嘅西隧专营权公司话事啊？你老母閪讲，你即刻收翻佢得噶嘛？你老母系只黐捻柒线。好啦，讲捻到真系好捻大咁捻样。第二，就算你飞去北京， 你做呢個三隧分流方案叫西隧減價，呢啲係你份內事嚟噶嘛，係你工作一部分嚟噶嘛？點撚樣啊？即係你做嘢，屌你老母，請你翻嚟做嘢，然之後你屌你老母做咗一樣，哇！我做嘢，我做嘢好辛苦啊！屌你老母，你試下咁樣同你老細講啊！其实辉辉，你咁样同你老板讲啊？喂，我成日整一路咧，好捻辛苦噶、啊。我其实咁样整咧，就咁铺沥青嗰啲嘢，我好捻辛苦噶。呢样嘢好难噶，铺沥青。唔系而家唔系铺沥青啊， 都有嘅，都有。 屌你，我修桥整路好辛苦噶。屌你，请你翻嚟做厨师。我屌你老尾，你话哦，炒餸好热噶，好同老细讲嘅，仲要唔系受苦喎，因为。嗱，老细你睇下几叻，我炒餸啊！我屌你老母，我请你翻嚟炒餸啊嘛，吴家铲。咩炒餸幾叻啫？你唔叻，我請你翻嚟把撚啊！呢啲係你份內事嚟噶嘛？傾屌你老母，同西隧傾係分你份內事嚟噶嘛？做完份內事，屌你老母，你話好撚，你話好撚勁啊！屌你，所以點解特區政府咁撚廢咪就係咁咯？點撚解你陳凡啊、個個陳茂波啊、屌你陳肇始個個咁撚立撚殺張建宗呢啲，個個係立撚殺，點撚解啊？鄭若華呢係垃圾，點解？係因為你哋全部根本就係立撚殺啊嘛，根本係垃圾嚟噶嘛。好啦，你三隧分流係咪？你剝散咗，咁你班咁嘅泛民主派有乜嘢 counter propose 啊？點撚樣解決三隧分流嘅問題啊？唔係而家喺度慶祝你拉倒啊嘛？蘋果日報仲要屌你老母，係咁講話，哎呀咩成功拉倒定唔知乜撚嘢？ 又咁白痴？ 係啊，我類似啊，即係你自己諗下，有乜撚嘢可能啫？你要解決呢個三隧分流嘅問題係乜撚嘢啊？屌你老母，你咪提出政策咯。系咪？唔系话屌你老咩民粹主义到？哎呀，屌你老咩东区嗰班咧就只要咪成功争取啦，东隧唔卵使加价啦。而家最卵大嘅即问题症结所在就系东隧要加价啫嘛。其实讲来讲去都系因为东隧突然间你无端端25蚊嗰啲要俾40蚊，系咪？个啲人咧反对嘅理据就话：喂，我啲东区居民。往返將軍澳區啊，即係新界東啊、將軍澳啊嗰啲人啊，每日都行東隧，我冇其他揀嘅喎。其實我一定係要行東隧嘅，去嗰邊係咪？即係我行唔撚到去， 我走去同你兜個紅隧咁樣。 咁樣會導致到係啦，咁樣會導致到其他隧道更加擠塞嘅喎，係嘛？即係成件事講撚到底係好撚難搞嘅三隧分流，即係只有一個方案就係你收翻三條隧道，全部都係你政府嘅，或一收費就冇撚得傾噶啦。咁啊，一定係最好嘅辦法，但係唔可能啦，暫時嚟講。 冇錯啊，而且其實唔單單只係你，即係我唔明佢哋其實到底有冇揾過一啲相關嘅一啲嘅顧問公司或者工程嘅公司去做一啲嘅研究。其實單純地你將個三隧分流其實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嘅，因為往往我哋自己揸開車都知啦，其實唔係嗰條隧道塞啊，係你隧道出嚟嗰啲可能佢兜入內街嗰啲塞燈位啊，或者點點點嗰啲接駁位，你往往係嗰啲啫嘛。其實你所以其實你要解決嗰、那個塞車嘅問題咧，你唔係單純係睇呢一樣嘢噶嘛，你係要從成個嘅交通網絡去 冇撚錯啊！嗱，香港嘅交通網絡咧，我都好似唔係第一次喺節目度講過。香港嘅交通網絡咧係。屌你老乜極之屎雕拔嘅網絡嚟嘅，係白撚黐嘅網絡，佢永遠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新路咧，佢唔撚屌你老乜部署下其他路段點撚樣去安排嘅，係咪？點解有啲道路永遠都塞嘅？因為你冇得分流啊嘛，你冇全盤規劃佢分流啊嘛，係咪？即係你西隧本來好快噶。但你中環嗰、那個海港政府大樓嗰度就會塞車噶啦。 係啊。 咁點解啊？屌你老咩！你又批啲地起 IFC， 你又起曬嗰個成個即係出邊 IFC mall 啊？嗰堆嘢，嗰堆填海區嗰堆嘢，你從來就冇諗過啲道路點樣樣去安排嘅，所以而家咪變咗你中環嗰度又塞咯，永遠就係塞去 IFC 嗰啲車。 就算講第二啲都係㗎，例如屯門公路其實早幾年做咗個擴闊咧，佢好似係好好啊，開多條行車線啊。問題係跟住你去到某一啲位置。佢然後佢又得翻舊有咁多條行車線，即係例如佢本身係得三條嘅，有啲位你擴闊變咗四條，但係有啲位你又 keep 翻三條，咁嗰啲咪變咗樽頸咯。所以其實個 咁你點樣解決啲樽頸啊？啱唔啱啊？即係其實好簡單，有時我自己揸車都係，你好簡單，你加多條線，你唔撚準咳。去嗰度就係去嗰度。 Exactly。 你上嗰條橋咧，你去嗰度咧，你只能夠行嗰條拎嘅啫，你唔能夠。比如而家好多塞車就因為屌你啦咩，你啲線畫得閪啊嘛，你成日無端端嗰度又俾人哋 cut 過去，屌你啦咩，啲車咪喺前面 cut 咯。 係啊，我點解同你排隊啊？我點解 我梗係 cut 啦。我有啲 friend 坐車嘅呢個，哇屌咁衰啊！你喺前面 cut， 喂佢畫虛線，我梗係 cut 啦。 即係好似簡單講，例如而家改善咗少少噶啦，東區走廊落橋，係咪？即係以前咪就係你去到好前都可以 cut 過去銅鑼灣噶嘛，明唔明啊？咁啲人點會係乖乖地喺左邊排隊呢？ 我排隊嘅，我真係。 我好撚佩服你， 好排隊嘅真係。不過我通常預早出門口， 即係例如有一個位係永遠都解唔到嘅，就係、是、尖沙咀嗰個位，紅隧口尖沙咀嗰個位。咁你去尖沙咀其實唔塞喎，但係啲人咧就係屌你往往去撚到咧，啱啱就係個轉彎位，落尖沙咀同埋去隧道嗰個位係啦。嗰、那個位置可以俾佢交叉 cut 過，你明唔明啊？即係左右邊可以 cut， 右邊係 cut 左，左邊係 cut 右，梗係塞啦咁撚樣。屌你老母都傻噶，我唔諗明幾十年、廿幾、三十年佢唔改善喎呢啲嘢，白痴嗰條路，即係就喺理工嗰條路啊！你知邊？你知邊個位啊？嗰、那個彎位好撚搞笑噶嘛，左邊嗰個 cut 出嚟，右邊又 cut 過去嘅。咁你咁啊，梗係塞車啦！你左邊又打燈 cut 過嚟，我右邊又打燈 cut 過去，係嘛？呢啲係白撚痴噶嘛！好撚易解決，即係唔撚解決嘅。所以香港欠缺嘅，除咗係三條隧道嘅收費之外，就係、是、一個長遠嘅交通規劃啊嘛，係一個整體嘅交通規劃檢討啊！屌你老母，揾全球嘅專家嚟檢討香港嘅交通網絡啊！你淨係改善啲市區啲劃線已經好撚好多啦！屌你老母，另外一個黑點位就係沙田。沙田有一個和斜嗰度，唔係和斜嗰度叫新城市嗰個位置，又係無厘頭塞嘅嗰度，你明唔明啊？永遠無厘頭塞就係因為佢個設計有問題嘛，你唔應該俾啲車咁樣可以 cut 過荃灣嘛，即係喺最左邊條線，你唔可以俾佢咁樣 cut 過嚟右邊荃灣噶嘛， 冇錯啊， 係嘛？你去荃灣你咪兜第啲路上去嗰度咯，有路噶嘛，你可以唔俾佢咁樣 cut 過去噶嘛，咁一定解決到嗰個位嘅塞車問題，即係佢唔係因為多車，係因為佢啲道路設計令到佢塞車啊嘛，屌你老母！咁你話屌你老母，就算三歲，就算一樣價錢。 系啊，你都系解決唔到噶，你根本你仲冇從一個結根本去諗，冇從個結構嘅交通網絡去諗，其實你冇辦法解決，成日一味就喺度賴啊，係啊，因為而家私家車數目增長咁快，屌你老尾，我夠知啦。但係你問一下邊一個發達國家嘅私家車增長數目唔係咁快先得噶？其實大家都係面對緊同一個處境噶。 唔係你都總要解決一個問題啦，係咪？即係你限制車輛行駛市區數目，我覺得係絕對係應該嘅。咁你既然你地少人多，嗰啲絕對係要做噶啦，道路收費計劃係要做噶啦。咁你係乜嘢都做唔成啊嘛？你驚啊嘛？你驚得罪啲有錢佬啊嘛？你驚得罪啲的士業界啊嘛？咁的士業界咪豁免咯？你公共汽車你咪豁免咯？做乜撚嘢啫？你係唔撚準啲大代遊屌你老母住堅島住羅面神道要揸車落中環翻工嘛？你要屌柒呢啲人嘛？你又唔夠姜啊？問題係點撚解港島成撚就塞車？係因為你班柒頭屌你老母麥當勞道翻 City Bank 你都要揸車啊嘛？屌你老母！唔係講笑噶，我唔係吹水啊！呢啲係大撚把人，你問一下羅面神道住羅面神道住堅島嗰啲人，住江德道嗰啲人，屌你老母翻工翻邊度？係咪？你點撚解可以屌你老母？我翻落去中環翻工，我都要揸車啊！冚家產， 唔通我同你行啊？唔通我搭 van 仔啊？ 咁喺嗰条电梯做乜鸠噶？梗系要行啦、啊！屌你好唔好？ 嗰啲大袋梗系唔会噶啦。 唉，咁啊，仲有一单嘢嘅可以讲下嘅，而家就少少时间，就系呢个港大染红阿林卓廷啊嘛，香港林卓廷 呢个啦， 港大染红事件啦，咁啊， 林卓廷呢啲屌佢都费事啊。 系啦，嗱，港大染红事件咧，就又系牵涉到小弟嘅母校香港大学啦，咁亦都系学生会啦，即系讲真系亡我之心不死嘅，即系中联办亡港大之心系不死嘅，同大家讲，因为近啊嘛，你连即系。你想想你是中聯辦的官，屌你了，咁近香港大學你都不屌你了，咁多年你滲透都失敗嘅，咁其實是失敗的，咁多年都失敗的。 而且港大是最有象徵性之一啦。 係啦，咁已經擺撚咗個李國章入去噶啦，咁啊而家又再嗱，之前試過噶啦，之前試過一兩三次噶啦，到近年近十年嚟十幾年嚟咧，都試過有一啲偏紅嘅一個內閣，咁啊亦都有啲選過到嘅，選到過嘅，即係嗰個咩陳咩康嗰陣時咧，即係選到陳冠康啊，定係咩？ 唔記得啦。 因為之前都有一個咁類似係紅底懷被懷疑紅底，甚至係印假選票嗰條友，做過學生廣大學生會嘅會長，後屘俾人哋俾我哋班老鬼加埋現役嘅學生啊，拱冧咗嘅。 咁啊，而家又有另外一個啦。咁呢個新嘅內閣即係準備，而家就佢哋交接啦。啲嗰啲學生會嗱，可能即係有啲唔明白港大學生會個運作嘅網友，我話俾你聽，而家係咩時候咧？而家叫 AGM 時候，即係周年大會嘅時候，就是、轉裝嘅時候，我哋叫轉裝期。咁咧就學生會大約都係每年都係一二月到轉裝噶啦。咁而家呢個新嘅內閣咧，候選嘅內閣叫做蒼敖。咁咧佢就有一段嘅俾佢校園電視訪問，就簡直係令到全香港都譁然嘅。 冇錯啊！ 點解而家啲大學生係咁撚樣咧？有咩譁令人譁然嘅嘢咧？喂， 主要都係針對於，因為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叫做諮詢會啦，即係有問有答嗰啲啦。咁大家都 未選嘅一個諮詢會 嘅，係啦。咁大家都對於佢呢個蒼敖嘅發言人嘅好多嘅回應咧，都覺得係 唔係 話乜撚嘢啊？屌你做乜撚鳩啊？嗰啲咁咧嗱，咁例如咧一啲敏感啲嘅問題就係話例如佔中三子之一，即係都係港大嘅副教授啊，戴耀廷啦，判咗入獄啦。咁佢認唔認同佢要褫奪佢嘅教籍咧？ 即係如果被判入獄，如果被判入獄，而家未判嘅，四月四號先判， 係 啦，即係咪四月五號先？唔知四月九號。 咁呢位蒼敖嘅發言人啦，我唔知係咪叫主席定發言人啦。總之叫鄭振熙啦。咁佢就話啦，哦，大學咧就有自行決策嘅權力，就會尊重校方嘅決定。咁話喎，即係。潛台詞即係話哦咁啊，佢真係俾人 ban 嘅，咪抵死咯咁樣嗰啲啊。 咁咧佢就對於人大嘅釋法就個睇法係點咧？咁啊佢立場咧就而家改變咗啦。因為早前接受呢個校園電視啊，即係佢哋嘅校內傳媒嘅校園電視訪問嘅時候咧，就曾經表示法律容許咧就前人不足咧就不斷去修改完善嘅。人大釋法亦都係啦，希望微調法律效獲得越嚟越多人支持。不過佢今日咧就話尊重過去，佢今日咧就改稱就話。會尊重過去的釋法，但是指本港擁有獨立的司法立法系統，認為人大無需要再為本港任何一條法例釋法。 係啦， 咁對於 DQ 啦 ，DQ 啦，佢又覺得啦，哦，主流香港人就其實支持政府取消議員參選資格嘅。咁佢又重申啦，因為香港咧有完善嘅法律體系啦。咁當佢哋被 DQ 咧，係有一個健全嘅法治下面嘅判決嚟嘅。咁啊，唔覺得係有啲法律漏洞。咁啊， 咁啊，即係喺個公開嘅論壇，亦都俾人問到喊啦。咁呢啲其實唔係又冇新聞價值嘅呢啲嘢， 係 咪？ 就係我哋就會睇到啦。如果你係其中某一條半條問題，你講錯咗，你始終係年輕人啦，可能十零廿歲咁樣。大家會情有可原嘅，我都覺得會多少係體諒嘅，因為始終年輕人。但係咁撚多條問題，你都係咁樣。 然後咧，唔係佢總結話佢哋自己係。似咩咧？佢話自己係似呢個民主黨嘅，佢話自己覺得自己個蒼敖國嘅內閣嘅立場咧，就偏向於民主黨嘅。咁呢個我真係笑撚到， 我係認同嘅。 係我佢係認同啦。咁我就我就即係一半一半啦，即係我又覺得係死亡之吻嚟嘅，幾得好笑。 我係認同，唔係佢立場可能 似 係有啲啲唔同， 似嘅似嘅， 但係佢講嘢嘅方式係一撚樣嘅，同民主黨 係同民主黨係一模撚樣啊！我話俾你聽，所以啲人話佢染紅，話佢係共產黨，即係派佢嚟屌你諗樣做學生會長，我覺得唔係，我反而覺得可能係民主黨派佢嚟嘅。即係可能係呢啲友去撚完嗰啲民主黨體驗營咧，屌你老母分分鐘係咁樣啊，係咪？佢講嗰啲嘢，屌你老母同民主黨乜真係同民主黨冇乜分別嘅喎。你如果可能問林卓廷，佢答你係一樣嘅可能。 冇錯， 係咪？嗱，從呢度咧，我就想睇到，即係我就想講一點就係、是、嗱，呢、這個。跟住點樣跟進呢我會去跟進嘅，即係我就會問一下啲老鬼有冇興趣喐下嘢啊，即係問一下佢哋點樣搞啊咁樣。咁因為我就同某一兩位老鬼又有啲即係拗撬，即係關於啲私人事務啊拗撬啊，咁我就冇乜聯絡佢哋，暫時今年來咁我睇下點樣去跟進呢件事。不過我唔相信香港而家年輕一代嘅學生係會認同。呢一啲咁撚樣嘅似是而非嘅答案啦，即係呢啲小政棍類嘅答案啦，我就對香港嘅年輕人，即係尤其是佢嘅年紀嘅人咧，我暫時都好有信心啊！即係因為我都見到好多其他光譜嘅，例如之前幾年嘅一路以嚟嘅學生會啦，亦都做，亦都佢哋嘅立場亦都好鮮明啦。佢哋對獨立亦都好有勇氣，或者係對香港未來政治未來前途嘅想像，亦都相當之遼闊啦。 嚇，亦都會好有勇氣去為好多社會事務發聲啦，為香港民主去爭取。咁我唔相信佢哋係能夠代表而家呢一代嘅香港大學生啦。咁所以我亦都即係鄭重呼籲啦，或者其他院校嘅同學又好啦，都係啦。咁大家今次呢就呢件事件咧，就一定要一定要阻止呢，即係呢一班人，即係去順利當選啦。即係我自己覺得係要講到咁大嘅，即係雖然如果港大嘅同學真係盲目咁選佢哋，亦都呢個係港大嘅問題。 冇錯，佢自己嘅選擇嘅，其實呢個其實 亦都自己選擇嘅問題。不過即係我哋咁樣睇，即係如果港大嘅而家現屆讀緊嘅同學，你真係能即係你真係認同呢一種嘅政治睇法係代表你嘅時候咧，咁其實佢代表你整代人嘅，亦都係代表住你哋整代嘅年輕人嘅一啲睇法。如果你唔想被代表，或者你唔想被佢哋去代表你咧，咁你哋就踴躍出嚟投反對票，或者做 anti campaign， 即係做一個反嗰啲叫反競選宣傳。是不是 好悲哀的就是即是今屆的港大學生會其實得兩個內閣參選，一個就啱啱提 不扭都冇乜人做㗎啦算啦。 但係好似更少喎，另一個即係唔計蒼澳呢，另一個只係單拖一個叫麥家俊的獨立參選幹事嘅啫。而 Richard 呢個就仲驚，因為呢啲傳媒訪問佢呢，咪嗰個蒼澳就佢覺得民主黨最代表佢啦，呢位麥家俊先生朋友啦，唔好話先生啦，小弟弟啦。佢甚至話覺得同學係啦，佢甚至係覺得係最能代表佢嘅議員係呢、這個 湯家華。 湯家華， 湯十一 係啦，十一哥湯家華先生。咁哇唔掂喎，得兩個內閣， 算啦，佢梗係局就好難搞嘅，算啦，即係呢啲出嚟搞局嘅啫，你唔知做乜鳩嘅啫，呢啲咁樣嘅老筍未撚生埋嘅，算啦。咁所以大家都關注下呢件事啦，我哋都會繼續跟進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都係要譴責一下嘅，就係、是、呢個林卓廷嘅。咁點解會攞佢出嚟譴責咧？即係雖然阿輝咧都準備咗，其實佢哋民主黨對東北案嗰個睇法咧就開始好撚黐線。咁但係咧，林卓廷點解要調查你咧？就住一件事嘅啫，佢就係喺呢個啱啱星期二到啦。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嘅一個會議上面， 係啦，咁咧佢就講到咧，就係話立法會地區選區嘅選舉門檻太低，應該作出修訂。佢話林卓廷指立法會地方選區嘅門檻太低，佢指而家只需100個提名就可以參選，造成選舉論壇有20-30個名候選人辯論。佢逐指有候選人最終得票只有不足0.1%，卻可以享有同等嘅廣播時間，並指出有候選人將時間當銷售保險。佢認為門檻低至一個不合理嘅地步，所以應該作出修訂。我就屌你老母啊！你系咪一个支持民主嘅人嚟噶？屌你老母！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参选权啊！屌你老母！就算佢嚟卖保险都好，你系应该屌你老母俾市民去选择噶嘛？佢卖保险咪佢柒啫嘛？有呢啲咁谂样话呢、這个，竟然话呢个入门门槛太低嘅民主党议员啊！屌你老母！你呢啲咁嘅言论啊，彻头彻尾系反民主嘅言论嚟噶！屌你老母！你讲。 你自己上咗案，你自己做，你梗系唔想人哋可以走上嚟噶啦。但系你会唔会太过自私呢？ 系你如果有20-30名候选人去辩论嘅时候，呢、這个唔捻系你嘅问题嚟噶嘛？唔捻系你要处理嘅嘢嚟噶嘛？呢、這个电视台同媒体要处理嘅嘢嚟噶嘛？你唔捻锯啊？你个政治轮廓唔捻够鲜明嘅，你咪俾人忘记咯。但系你轮廓系鲜明嘅，你一个50个人啦，你50个人参加嗰场比赛，你都系得一个人赢啫，啱唔啱啊？如果黐线啊，讲呢啲根本系反民主。 佢完全系低能嘅，佢提出嚟个无论系嗰个方向同埋个理据都系白痴嘅。因为嗱，就佢选嗰个地区啦，新东啦，咁其实上届2016年咧，22张名单，咁当中咧系会选9个人嘅。其实22个选9个已经唔少啦。你好多其实你例如台湾啊或者其他地方，可能系4-5个人系争一个位嘅。其实你22个名单选9个人，其实已经算不少的了。 同埋而家有机制的嘛，不足 0.1% 佢被没收保证金的嘛。即是已经有机制去保障这样，即是没有选票走出来玩的。 咁 那些人有 钱。咁那 些人有钱又有100个提名，屌你老母，为什么不可以选啊？ 是啊。 而家你争取紧，正正就争取紧公民提名嘛。而呢個提名如果冇 DQ 嘅時候，即係冇呢個咩寫嗰份 咩書話嗰個叫 嗰份確認書， 係確認書啫。 係咪你冇確認書嘅情形底下，立法會嘅地區直選已經係最有民主成分嘅一個選舉嚟㗎嘛？本身係咪？ 你只有反民主的人，屌你老母既得利益者建制派才会讲到这些说话。而讲这个是什么？各位网友记住啊，林卓廷讲的，民主党的林卓廷讲这番反民主的言论。我屌你老母，这些是人来的吗？啊，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因为我哋三节变两节嘅，啊咁啊，即系都多谢各位大家收听，咁啊，即系需要拜个早年先啦，下个礼拜五过年未咧？好似未， 未到，留翻下次， 咁啊，系啦，咁啊，网聚见啦吓，咁啊，各位，咁啊，时间差不多，拜拜。